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和军事有关的影视作品。今年年初，一部《红海行动》精彩刺激，火爆院线，成为了《战狼》之后军事题材电影的又一部成功之作。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也一直都是佳作频出，从装甲兵到导弹旅，从特种兵到维和部队，都曾经是影视剧的主角，展示出了当代军人的职业素养和崇高精神。最近是暑假，一到假期啊，我发现电视上又开始播那些经典的老电影了。说起那些经典的军事题材的老电影，几乎是给好几代中国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的新作品，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聊过不少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去看看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电影，说说那些你可能看了好几遍的电影，但还依然不知道的幕后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天要说的第一部电影既是军旅题材又是儿童题材影片，它就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辉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抗战故事片《鸡毛信》。影片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故事。这部电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抗战时期对敌斗争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曾经在1955年的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一个优胜奖。 爸爸，我在这儿呢。走走走。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正呢。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啥事儿，爸爸？ 送封信。 送信啊？给谁的信？ 张连长。 张连长，鸡毛信。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哎，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走龙沟呗。 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记住。 嗯。 嘟嘟嘟嘟嘟。 带羊去， 会让鬼子我好好挂住啊！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我知道了，爸。嘟嘟嘟， 白鼠带着，饿着吃啊。 鸡毛信剧组1952年九月中旬接到了拍摄任务，经过四次修改，历时1年零3个月的曲折拍摄，终于在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把这部作品呈现给了全国的小朋友。鸡毛信的导演是被誉为话剧皇帝的石辉，他在艺术创作上绝不马虎，比如拍收割高粱，他要真割一大片庄稼， 拍摄反扫荡时，他要到老百姓家中真开枪。当年戏拍完之后，摄制组回到了上海，但石辉还要再去北京的山区搭碉堡补拍镜头。制片主任不同意，跟导演吵了一架，最后因为考虑到摄制资金有限，导演石辉妥协了，决定在上海搭景补拍。然而就是在这次补拍中，空弹片还是把导演的腿给打伤了。鸡毛信中的海娃是中国电影里塑造的最成功的小英雄之一，扮演海娃的演员叫蔡媛媛，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在父亲的影响下，蔡媛媛和他的哥哥蔡安安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1952年石辉导演在挑演员的时候，同时看中了兄弟俩。起初导演让哥哥蔡安安演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海娃，让弟弟蔡媛媛演海娃的小伙伴狗娃。为此兄弟俩还到京郊的农村去体验生活，练了好几个月的放羊。可开拍之后，导演发现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接近小英雄的气质，就临时让哥俩换了个角色。于是由于成功地扮演了海娃，年仅十岁的蔡媛媛从此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童星。几十年之后，这兄弟俩在澳门成立了蔡氏兄弟影业公司，填补了澳门电影电视制作业方面的空白。影片的拍摄主要有三个地方，北京、湖南和上海。据说在北京拍摄的时候还动用了毛主席的警卫。看过鸡毛信的观众都知道，整部影片中出镜率最高的除了海娃就是羊了，特别是那只担负着特殊任务、生死命运牵动人心的老羊。到了南方，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羊，怎么办呢？剧组决定把羊给带过去。就这样，30只羊坐着火车跟随剧组到了湖南。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派出所还得派出警力保护羊群，因为怕羊被老虎吃掉。影片中的鸡毛信是一个长方形的信封，信口插着三根鸡毛。当时的老战士回忆说，信上如果没有鸡毛就表示是平信，插一根鸡毛表示吉，插两根鸡毛表示特吉，插三根鸡毛就表示10万火急。看来小海娃送的这封信的确是一封10万火急的信。当海娃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封特殊的信时，这个镜头也走进了千万名小观众的记忆当中。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几部经典的军旅题材的老电影。说完了鸡毛信，咱们再来说说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这部影片由赵明执导，曹慧渠、秦怡等人主演，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临城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的带领下活跃在铁路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的故事。影片根据刘知霞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虽然说是小说，但都是取材于真人真事，主要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战斗故事也都确有其事。 好，同志们，练得很好，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队长，有任务吗？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铁道游击队中有一个经典的片段，茫茫夜色中，游击队长刘洪飞身爬上了急速行驶的列车，而情急之下紧张的方林嫂却把没拉弦的手榴弹就扔了出去，恰巧砸在了鬼子队长的脚后跟上。关于这一幕，秦怡讲述过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段戏是导演专门为秦怡设计的， 可秦怡一直觉得拍摄起来有难度。前面有人在跑，我在后面扔手榴弹，哪能那么恰到好处的扔到脚后跟上啊？他就跟导演提出来，这段戏啊不好拍，要是非得扔到脚后跟上，就多给我准备点胶片吧。但是那个年代，电影胶片可是最珍贵的东西，一段戏最多可以拍两条，要是拍到三条还不过，那就是严重浪费了。为此秦怡纠结了很长时间，他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拍摄前的那几天，秦怡在片场总是盯着演日本队长的那个演员的脚后跟看，一边看一边想办法。看了好半天，秦怡忽然发现自己对人家的脚后跟十分熟悉了，到了实拍的时候竟然一下子就扔准了。铁道游击队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影片，看过的朋友一定对游击队员打票车的一幕印象很深。当火车疾驶中，游击队员要在一刹那间跳上火车，对于演员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了攻克这个难关，剧组专门从上海铁路局调来一列火车供演员们训练。这列火车由一节火车头、五节客车、一节卧铺车厢组成，演员们就在这列火车上练习扒车、跳车，吃住也都在火车上。火车的速度由缓慢开始到逐渐加快，大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先跟在火车旁边跑，然后再练习如何抓住车门的扶手，如何起身往火车上跳。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大家基本上掌握了扒车技巧，都能准确地跳上火车，大家也都为能学会飞速扒车的本领而感到骄傲。可是到了正式开拍，却发现了问题，因为平日大家都是练慢车，而火车行驶的速度如果按照大家练习时候的那样，在镜头里肯定会露出明显的破绽。于是为了影片的进度，演员们只能在飞驰的火车前做好飞速快跑和扒车的姿势，然后再让请来的专业替身完成实际动作。自己的努力没用上，大家都感到有些遗憾，但看了影片中打票车的精彩一幕，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电影《铁道游击队》大获成功，影片中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成为了一首经典。其实《铁道游击队》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原来都没有这首歌。这首歌的作者叫吕其明，当时他刚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电影音乐创作，是他主动提出要为影片增加一些歌曲，来展示游击队员们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歌曲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大江南北传唱了几十年。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聊的是那几部大家心目当中最为经典的军事老电影。您可能看过好几遍这几部影片了，但却不一定知道在影片背后创作者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又经历了多少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那两部经常放在一起提及的《地雷战》和《地道战》。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我们先来介绍1962年的电影《地雷战》。 老乡，老乡，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哦哦，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都进山了。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嘿，陈西瓜， 别动。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好，谢谢。 哎，二万，二万 啊， 问一问能发枪吗？ 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白大军、董元夫等人主演的电影《地雷战》在1962年上映。在这部电影当中，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兵依靠土制地雷把进村扫荡的日军炸得落荒而逃。电影从上映开始就大受好评，陪伴了几代人的记忆。真实的地雷战虽然和电影有一些区别，但是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智慧以及抗战的勇气却是一脉相承的。电影《地雷战》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抗战题材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当时民兵们经常使用的教学片。作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战术。但是历史上地雷战的真容却一直不太为人们所了解，甚至一度有人声称地雷战是科幻电影。说真实的历史上地雷战对日军几乎没有威胁，反而常常误伤自己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怪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战争渐渐失去了感性认知。另一方面是因为地雷战和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一次性战役不同，它的战果比较分散，每一次给敌方造成的杀伤有限，不大可能被记入对方的战史，因此难以证实。不过在日军下层官兵的回忆录中，却能切切实实地看到他们对于地雷战的记录，也能清楚地感受到日军对于中国地雷的恐惧。电影中的胶东根据地村庄原型之一是山东省海阳县。根据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一共作战2000多次，毙伤俘敌1500多名，缴获各种武器600多件。1940年2月，日军侵入海阳县，很快占领了一些沿海的村庄，建立起了据点。中共海阳县委建立起农民自卫团等抗日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来打击日军。1943年秋天，海阳县赵同的民兵负责人赵同伦从区委会领回了2颗地雷，他和赵守福等其他民兵一起研究出了拉线、半线等埋雷方法。就是这2颗地雷一下炸死了13个来抢粮的日伪军。民兵们一看心里乐开了花，都盼望着上级能多发一些地雷。可是当时八路军的兵工厂条件很差，地雷生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地雷不够用，咱就自己做。当地的民兵就自己日日夜夜地琢磨，根据放炮打石头的原理，很快研制出了一颗石雷。经过试爆，石雷的杀伤力效果很好，于是他们就地取材，把漫山遍野的石块利用起来，制成了各种拉雷、半雷、滚雷。地雷战逐渐在海阳全县普及，民兵们的埋雷技术和地雷战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海阳的地雷品种发展到了夹子雷、梅花雷、头发丝雷、真假子母雷、钉子雷、水雷、标语雷、飞行雷等30多种。埋雷方法也由预埋待炸发展到了飞行爆炸，其中有种空中半雷，专打敌人的指挥官和骑兵。当时的大小路口、山坡、树林、河套、瓜田、菜园、门街下、水桶底儿、箱子里，到处都是地雷，敌人是走到哪儿哪儿就响。后来日军抓来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走在前面开路，民兵们则是连夜发明出了一种长藤雷，把引爆锁线加长，等百姓走过之后再引爆，让地雷钻在日军脚下开了花。 用石头造地雷啊？哎，老哥啊，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 不愁没来路啊。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有，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啊， 好，咱们自己配。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部经典的军事电影。最后一些时间呢，我们来说说地道战。地道战是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电影，由任旭东执导，朱龙广主演。1966年元旦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省冀中人民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方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地道战》中有不少经典台词至今还广为流传，比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狡猾狡猾地，高，实在是高。这些单纯的电影台词早就演变成了流行用语，成为了当代汉语口语中的经典词汇。其实地道战和地雷战一样，也是一部民兵战术教学片。拍摄的主要目的是体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还要让观众看完之后能学到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的方法。导演任旭东带着剧组历时几个月，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地的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这其中华北平原上的地道战就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导演决定以地道战为素材进行拍摄，但是在取景阶段却遇到了麻烦。前期看景的时候发现，当年的条条地道和重重机关因为雨季很难保存完整，早就损毁的差不多了，实景拍摄几乎不大可能。幸亏上级领导派人送来了一本冀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用书，文图并茂，形象直观，成为了设计地道的重要教科书。剧组最初想选一块黄土地开挖成地道的断面，毕竟地道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看点。不过经过估算，这项工程太过浩大，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高，只好让美工在八一厂里搭了景。也就是说，呈现在银幕上的所有地道里的镜头都是搭景拍摄的。 地道战，嘿，地道战，来不下身体千百万，人民千百万，千里当平原，战争有几战？ 寸与寸，骨与骨，地道连成片。 侵略者他敢来， 打得魂飞胆也颤。 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人仰马也翻。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和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50多年来，地道战在全国各地广泛放映，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许多人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观影人次将近30亿。今天咱们说的这几部军事电影都是上世纪的黑白老电影，和如今的作品相比，无论是拍摄条件还是后期特效上都是不能比的。现在看起来，这些老电影在技术和制作方面可能是有点粗糙了，但即便是被好莱坞视效大片养刁了嘴的新一代年轻观众，依然可以从这些老电影当中收获一份欢喜和感动，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今天的节目就在地道战的经典主题曲中画上一个句号。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